就像齐俊宏这样名校出来然后来做，还有一波是从出版社出来的， 嗯， 也就是那个像黄俊卿那样从那个出版社的副社长，包括这些好多这些目前这个民营公司，我说的民营公司这一块， 嗯， 进入之后他就更专业更职业，水平也更高，然后带领的人包括招的人才也会层次上也高。这一波人干了大概从零几年开始， 嗯， 开始干，干了一年到现在还存在，到现在这些公司基本上都上市了， 哦， 包括陆金波，包括果麦，包括独客， 嗯， 包括全是这一波人，这是当年非常优秀的人，然后他们进入这个行业，然后顶替了前面那一代。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观察， 哦， 因为我自己之前从业的时候就跟过一个书商，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还是一个知识结构的，人民的欣赏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 嗯， 对书的要求也在越来越高，精细化专业化， 嗯， 就这是属于第二代，我就是我是跟着第二代， 哦， 也就是说 那像我们大家现在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像刚才除了您提到的果麦之外，像比如说理想国呀， 理想国， 还有您之前摩铁呀， 摩铁， 搏击天卷， 新经典， 新经典啊， 对， 可以说都是第二代。 对，其实都属于那种就是知识结构非常比较高， 嗯， 然后专业水平也比较高的人涌入了这个行业，嗯，提高了这个行业的整体的审美和市场的整体的感觉。 哦，嗯嗯 嗯, 嗯，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我们这些人，也就是说从这些公司出来这些专业的出版人，当然也不算专业，可能就是说干的前沿的时间更长一些，这一波人然后再像雨后春笋一样，基本上也就是说我在2015年，其他在2010年其实也慢慢出来，都在做公司，有的是小而美，但是这些公司现在仔细来看，就是说有做得很好的有很多，也就是他们做类型化，做专业化，做单一化，然后那个从那个专业水准上来说，就是更像图书专业的制作人，就是这个行业的水准在不断的在提高。 哦， 对，我认为就是说大概跨，这是我自己的理解，跨过这三个状态，现在目前我们的图书出版业其实还是那个人才非常多，也就是说做的专业性也更强一些。 嗯， 这也是我当时想自己创业也想做这个事儿的一个前因，就是我认为这个图书市场未来一定会变成一个这样的状况，因为第二代人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然后那个他们其实很难和，也不是很难嘛，也在分享，我意思就是说跟我想的还是不一样，然后我来做这家公司就想来和众多优秀的出版人来分享这家公司。 嗯， 现在目前公司发展了6年，也是有一些人才的进入，做的还行吧。嗯，就是 嗯， 对 对， 啊， 那您说想探索一种新的模式哈？ 对， 您能说一下您想探索的模式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模式，和之前的模式相比又有什么样的不同？ 嗯，其实大家也在做，只不过做的不太特地，就是基本上就是合伙人模式。 啊，怎么讲？ 就是说一个优秀的产品制作人或者产品经理，或者说那个来进了公司，我来跟他合作，然后我这个公司作为一个平台。 哦，那比如说好的作者，好的资源啊，或者说是发现这种有潜质的这样的能够取得很好的销售的业绩的这样的图书，像这种发现的方式又会跟以前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还是 这个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说人在其中起的作用不同了，因为这件事情这本书它就挖掘和它有莫大的关系。 嗯， 也就是说他在这里面就是发现一个好的作品，然后让它产生巨大的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这样他自己拿到的价值更大。就是这样的，其实是做事的人发生了变化。 明白明白。 对对， 像这种合伙人制岂不是比如说像会计师事务所可能会有合伙人， 像 一个合伙人， 对 律师会有合伙人，他会带领一个团队， 对 这个团队他会有一系列的产品出现，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有相似的地方， 可以这样理解，总体就是说你找到什么样的人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如果找到一个非常强的合伙人，我们他就可以开一条线。 嗯， 我是希望未来的公司是这样来，不必要在我的公司。 嗯， 我们可以一起来合作。但是现在前6年就是在建这个盘子，你最起码把你的销售，把你的基础的平台得做好。 对， 现在目前6年这个平台做的应该还可以，应该还差不多了。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那您介绍一下哈，我们目前为止这几年下来，大概有什么样的大家比较熟悉的这样的产品，就是图书哈，因为我们说产品实际上就是图书啊，让我们读者所知道的这样的那个系列图书，能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吗？咱们出版的， 好， 图书方面，就是说我们做了一套文学书，也就是说这是作者孙平，他是一个80后的纯文学一个作家。在我们做他之前呢，他的销量其实不高，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家，写东西非常好。 是。 然后我们拿到他的作品之后，其实对他做了一些包装，跟他也自己也聊了一下，然后就发现就是包括从起名呀，从包装上面都做了一些改变。那结果这套书出来之后，就是腾然后炎和烈这次出来之后，在市场上反响就非常好。第一本就一下子当年就冲破了10万册。 疼就是疼痛的疼， 疼疼 对吧？ 对， 炎就是我们吃的食盐的那个盐， 对对对， 烈就是裂开的裂，这三本， 对，都用一个字，而且这一个字一脉相承。这次一脉相承是和孙平的小说自己的这个气质完全相符，因为孙平写东西，他是那个把一个人的在社会和生活中的境况写到极致，让你读起来非常的如鲠在喉，非常难受。也就是他在写人疼痛的时候，会写的就像感同身受一样。所以我们就是那个用疼来作为他一个作品集的名字，而且呢是找了一个中央美院的一个画家，那个老师，然后那个用他的画。封面上面这个、这个状态，然后那个有一个女孩，然后心口流血，然后那种感觉就是把它表现出来。这个出来之后，在市场上一下就是那个反响非常好，然后紧接着又出了盐， 盐 也是盐 是第二部啊， 盐也是一样一脉相承，也是伤口上撒盐， 伤口上撒盐， 对， 那它更疼了。 对， 是吧？ 也像孙平的气质一样，就是把生活中的疼痛这些东西抹开了，让你看。 盐是这个意思， 对， 哦，明白了。 对，就是对，就是盐，我们说伤更疼嘛， 啊，更疼。 就是说把它就是再推向让你看，它其实里面虽然有疼痛，虽然有苦闷，虽然有无奈，但是里面也有希望。盐也有清洗的效果。盐也有消毒的效果， 对， 也就是说，有时候就是人读小说就是这样的，就是你看到一个东西，其实就是说人的一生，他你自己作为我们自己只能经历我们所看到的，但是小说会让你体验另外一种人生。我觉得小说的功用在这个地方，有些人这个看起来就是说，比如说形容人泰山崩于前而面目改色，其实他是见过很多种人生。他是见过那个东西，他才能表现的那样泰然自若。其实这个我觉得说远了，盐就是这个状态，剩下的裂，裂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伤口呢，撒了盐之后慢慢好，它就会裂开了，是这意思吗？ 裂是收官，就是说那个有缝隙，就是光进来的地方。 啊，是这个意思。 孙平的小说里面写得很好。你作为一个出版平台，然后作为一个编辑，你是有义务把它的内容诠释得很好，让更多人接受。像这套书我们就卖了10几万套，我觉得还是比较成功的，所以我介绍第一，这也是我们公司刚开始的时候在尝试。 哦，还真是啊。 对， 因为那个孙平呢之前曾经做客过我们的节目啊，他的这个短篇小说集《鸟兽之名》，所以那次呢我还跟孙平聊了很长时间，聊得很愉快。我就发现他是一个很会思考的一个人。 对 他对于这种人性的这样的思考，他想表达的东西是很多的， 很多的， 很多的啊。他呢一直在寻求一种我可以把我想要的表达出来的东西用一种很好的方式来表现出来的一种渠道，一种方式。他一直在探寻的这样一种方式。 对 啊，他是个很有追求，然后很有这样文学方面的探索的这样的一个作家。 对对对， 是吧？ 对， 那刚才跟大家说的是我们在做他这一系列的时候他可能不是很出名哈。就是我们是怎么发现他的啊？ 就是因为读了他的东西觉得好。 哦，是这样。 因为他也不是不出名，他是出名，只不过我说的是他的书，当然这个在文学界谁的作品好他未必是按销量，但是我们是做书的，我们有义务把作家的书推向更大的观众。然后这样的话就是那个他的书好，然后我只是说我们把它做到了一个量级。 哦，明白了。 就做到了一个10万册以上这么一个量级，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他的书。对，就是他之前的书也很好，质量还是很好，只不过说可能在推广的时候也就1-2万册、也就这种状况，就是我们给他推广了一个量级。对， 这是非常不错的，是吧？三本啊，腾炎和烈啊，都是一个字，非常的好记哈。这是咱们在这个纯文学这一个方面的一些出版过的比较有特色的、有代表性的这样的出版物，是吧？ 对对对。 另外，在人文社科方面，就是金一南的这个《为什么是中国》。 对 啊，为什么要选择这一本啊？ 为什么要选择这一本？这个还比较渊源。也就是说，我跟金老师也是在10年前结缘。 然后一直在做他的作品。然后这个为什么是中国，其实之前还不叫为什么是中国，他是那个香港的董建华先生在2年前请他去香港做了一次演讲， 嗯， 然后做了那次演讲非常轰动，演讲的名字叫从沧桑百年到大国崛起，然后这个视频传回咱们这边，然后在网上疯传，有上千万次的播放。当时我也是看到这个视频， 它就是个讲座是吧？ 4个小时的一个讲座， 这么长， 对，非常长。然后在网上传的就是40分钟还是有一个小时的一个讲座， 嗯， 然后那个这样的话就传播的非常广。当时看了之后也是热血沸腾，然后就跟金老师商量，这个如果我们一块来坐下来，来看一下这个能把它。怎么样把它能写出来， 哦，就是把这个讲座的这个文字稿是吗？ 对对对对对， 哦， 然后那个也经过了金老师也经过了一年多的一个创作， 嗯， 也就是说把这个里面丰富细致化了， 嗯， 然后整整讲了中国150年的一个历史， 哦， 当然只能一本书来讲，可能也是只能是一点一点来讲。这个书名就是那个是还是我们在读这个稿子的时候跟金老师一块儿就是， 嗯， 反正还经常写信 啊，就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想好叫这个名字， 没想好叫这个名字， 哦， 当时是要给他要写信嘛，要写信来。谈那个感想的时候，整理完稿件一看，觉得这个名字当时还没有定，因为叫从沧桑百年的大国崛起也太长了， 是， 而且 的确有点长， 而且也太那个，对，然后就觉得这个它这个东西就像那个历史深处发出的声音 啊，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其实就为什么是中国，其实一句话就能回答，就是因为人， 嗯， 因为一个一个的人。金老师在他在为什么中国这本书里面其实说的也很好，一个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说的是这个从鸦片战争开始，从林作喜禁烟开始，一直到曾佐里，最后孙中山，然后一再到蒋介石，毛泽东，然后这些一波一波的人，他们都探索，都在为这个民族为这个国家来适应各种方法，嗯，就是说那个洋务运动，然后包括还有胡适呀，他们都就基本上就跟觉醒年代是差不多。 嗯， 觉醒年代他也是在中国共产党未成立之前，不断的有人有先驱去试验， 嗯， 然后去失败， 一点点的探索， 一点点的探索。 对， 我觉得这个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把这个写出来了， 嗯， 而且非常明白的说，其实就是前人有前人的局限，但是其实我们后来人是站在他的肩膀上， 嗯， 来做的，而且一直讲到共产党，然后接下来这一棒。之后在讲共产党里面新中国成立之后就是还一代一代的付出，从抗美援朝里面的几个将领， 嗯， 然后那个浴血奋战，就是这一代一代的人一个一个传过来，也就是说为什么说工作中国现在就是包括现在疫情也一样， 嗯， 为什么是中国， 嗯， 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的现在疫情治理的这么好，原因就是说其实这里面就是讲了一个人一个人的因素，还有一点落到最后他写说那个讲他写苦难辉煌， 嗯， 当时就是在那个跟那个海军那个在海上，然后遇到史上好像是非常大的一个风浪，把那个炮舰都给掀翻了， 嗯， 但是他们几个都觉得不行了，结果最后2天也没有事情，然后最后下船的时候，然后那个船长跟他说，这艘船就是上海，然后那个老一代的机工。 哦， 老机工他们做的事情，当时非常感慨，也就是这是中国这个目前的现在，其实一代一代人铺就而来的， 嗯， 所以说为什么是中国，其实就是为什么是人， 嗯嗯， 就是讲的是一个一个鲜活的人。 这本书哈，出版了之后，这个大家的反响怎么样？ 反响很好， 嗯， 反响很好，嗯。对，现在可能今年能过100万册吧。对， 哦，是吗？ 对，嗯， 哦，那你销量非常的好了， 对，销量非常好， 是吧？ 嗯，对，嗯，而且呢，就是现在就是那个，除了企事业单位，而且我今年在北京市有好几个学校推荐给学生，而且呢， 哦， 推荐的学生两本书，一本是《平凡的世界》， 哦， 一本就是《为什么是中国》。 嗯， 对，他的那个外延还比较深，就是说那个现在我觉得确实小孩子读也挺好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要不是人间有风，谁知道云曾经流动，要不是耳边有你，谁知道出版如此精彩。这里是风云出版社。 对。 另外我还发现我们还出漫画是吗？ 对，漫画 啊，这个跨界有一点大啊，是吧？为什么考虑还专门有漫画这么一条线呢？ 对，我们本来定位就是一个综合性的大众的出版公司，因为我从磨铁出来，包括我的搭档，其实这两个公司前因也都是做大众类的， 嗯，对， 所以公司里面小说、历史、文学、文艺、漫画 都有， 都有， 对， 都有，也就是说这个有什么样的人才， 嗯， 我们进来，然后我们就做什么样的书，就是说专业人才进来，漫画也是一样，漫画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个品类，然后现在漫画就是我们出版了《刺客伍六七》，这是国漫神作，播放量应该达到50亿了。应该有50亿播放量了，而且获了那个白玉兰奖，而且还被170个国家引进出去，奈飞也在做这个，也就是说它是从故事呀，可能是目前国漫的一个那个顶级的作品，非常好的一个作品，故事讲得非常好。 讲的大概是个什么故事？ 讲了一个刺客， 他叫伍六七是吗？ 刺客叫伍六七， 刺客 伍六七，然后呢失忆了，给甩在一个小岛上，然后变成了一个理发师。 是吗？ 然后那个其实在失忆之前已经变成第一刺客了，已经是第一刺客了，结果他自己也梦想想当刺客，然后就是讲了这么在一个岛上，对，来寻找自己的，其实寻找成长的故事，也是一个男孩成长的故事，这个漫画呢是很有意思的，是我女儿推荐给我的。 哦， 对，2年前有一次我那个他跟我过来说他开始是动画嘛。 你女儿多大今年？ 那个今年12了， 在12 十岁的时候， 哦， 过来说我给你看一集动画，你只要能看3集就行， 是吗？ 对，就是看一集，我就一下就看了3集，觉得真的成人都能看。 您平时是不看动画片的是吗？ 很少看， 很少看， 很少看，有时候会因为工作看一下，对， 然后看了之后就感觉很好， 感觉很好，然后接着我们公司过了没多长时间，我们产品经理，我们有的产品经理就报这个选题了，我说哎，这个挺好的，然后就开始来跟对方来接触，他其实是就是说这个也是跟技术发展有关系，之前是制作从动画，我们是抓针做的， 先有的动画， 先有的动画， 哦， 先有的不是漫画，只不过那个对方一直都火成那样了，我其实我女儿给我介绍，给我说以我的职业敏感，肯定是这个可以做成书，但是我一想都火成这样了，可能就没有希望了，就是我也没想，结果我们产品经理报完之后又跟他联系的时候可以，而且有几家，像那几家公司都在谈，的时候，那个我们也加入其中，然后那个原来没出的原因是那个伍六七阿哈娱乐，包括导演何小峰，确实对这个作品是要求非常严苛，也就是说光是抓针出，他们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对读者来说也不太好，所以说我们做也做了很长时间，他们就是要重新绘制，也就是有一半的图就要是重新绘出来的， 对，您说的抓帧等于说就把动画片那个画面一帧一帧的抓下来放到书上， 对对对， 这个叫抓帧， 对， 是吧？ 对对对， 重新做，重新画就等于说再画再创作一遍， 但也不是全部再创作，你在书上读跟在那个动画上看还是有区别的， 是 书上有书上的那个设计的感觉， 对， 对，就那个节奏感呀起伏感呀这种感觉，有些是要重新绘制的，需要一些大图呀，就是这样方面， 那这样的话还很花时间，很花精力呢， 对对，花了将近1年多的时间把它才能做出来， 那现在就是出了几本了？ 现在是第二季刚出，第一季那个反响也很好，我们在广州开了发布会，导演也出席，然后人满为患，是在一个书店里做的，第一店销量也非常好，然后很快就过了10万套，然后那个现在是第二季刚上市， 第二季刚上市， 对对，但动画片已经播到第3季了， 对， 反响更好，对， 一般情况之下啊，从这个先有的漫画再有动画的话呢，都是漫画更快一些，对吧？ 对， 然后都因为动画制作周期比较长嘛， 比较长，对 啊，现在因为这个是先有的动画再有的这样的漫画， 对对 对, 对 啊，所以说动画要比漫画要快一些， 对， 那这种比如说因为有的可能喜欢这个动漫的朋友啊，可能之前已经看过他的动画了，是吧？ 对, 对， 而且呢已经知道整个第二季的剧情是什么了， 对， 那看这个书您觉得还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就像我女儿也一样，每回下来她就要第一个看，就是说那个她感觉还是不一样，但是这里面也会加一些东西，加一些附加的东西，包括那个导演的手记啊，还有草图呀，这些方面，这只是一点，但关键我觉得他们买其实就是为了就是留个纪念， 收藏一下， 对，自己很非常喜欢这个东西， 对对对， 小孩子会多一些， 没错，就像现在很多动漫也会出这种周边产品，比如说设定集呀、比如说我看了这个动漫，但是其实我还是想再买一套漫画。 这个手办是一样， 对对，是一样的，对对。 哎， 那咱们有没有计划呢？既然漫画也很火，这个动画也很火，那有没有计划？比如说我们也出一些周边。设定集也好，手办也好，或者其他的小周边，哪怕比如钥匙扣啊，或者这样的。 对，这个版权在阿哈，在导演那一块， 在他 的动画的投资公司，他们已经在做了。他们在各种周边，因为这个漫画已经非常火了，他们已经在做了。我们做只能是我们自身打造的 IP 出来之后。 明白。 对， 明白， 可以。就这个就是说小学生会看的多一些，但是有一次我自己呢，就是说会看那种吃鸡比赛，有一个战队，就是说那个一个陈赫他们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天霸战队，然后还那些就是世界赛那些，当时这个就是五六七这个也火到他们那个层次了，好多人把自己名字改成五六七。 是吗？ 对对对对。很有意思。 刚开始您还跟就是刚才跟大家说说您知道这个刺客五六七是因为您女儿看，然后您看了三集也觉得挺好看的。 对，我也觉得。 也就是说这个其实成人看了也应该会觉得不错，是吗？ 他就是故事做得好。 故 事做得非常用心。就是故事做得非常细腻，而不是为了让小孩子一看热闹。它是真正里面有一些很思考很温暖的东西，整个说的是刺客打打杀杀，说的是其实它是一个就是非常有关怀的一个片子，你看完之后会对小孩子的成长非常好，然后他又要做大电影。 是这样， 要做大电影。对对， 对。哎，这是咱们刚才说了这个联合独创的三类不同的这样的产品哈，既有这个我们的纯文学是吧，也有人文社科类的这样的产品， 对 还有这种漫画哈。后来我发现其实我们也有外版书。 对，有外版书。对 啊，对，外版书有什么比较有代表性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对，外版书也是一个文学书，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去年年底做了一个绝教。 绝教哪两个字？ 就是绝，就是那个 绝对的 绝对的绝 对的绝啊， 对，教教声的教， 教声的教， 对对对 啊。这名字什么意思呢？ 这名字就是说那个他是日本的一个叫叶真忠贤的人写的，就是他其实讲的就是一个女性的绝教，最后无路可走，先以死亡来呈现，然后他在小说的一开始就是他死了。当然最后你会发现是假死，但是这个人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就是这个小说跟孙平的，就是跟可能跟我们公司目前这个状态，就是跟孙平的小说其实是有一点，他是社会推理派，不过他也会把一个人写入极致，写入极致的一个状态，然后通过这一个恶女，也就是他是然后反映了整个日本的一个现状。罗翔老师有一次那个在也推荐他，也就是在飞机上然后看了这本书之后，然后发了一长段视频，就是整个完全这里面的东西就是说讲得非常好，然后那个整个可以对日本目前的现状做一个勾画。对， 那么一个人他在一个绝境的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所做出的一些行为是吗？ 对对对， 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对对，超出常人。会显得非常他叫恶女，一个恶女的四十年的编年史。对对对， 是这样啊。 对，我还里面特别喜欢，这是我们编辑写的一句话。 您编辑在这本书当中封面上是写了一句话， 对对对， 是吧？叫做“怀才者的自怜是天鹅的挽歌”啊，这句话很有意味啊。 后面 是吧？ 更绝 啊，平庸者的崩坏是野兽的绝叫，哎，很有意思，这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对， 怎么去理解呢？ 他其实在字面把一个人生的两极的呈现，两极已经呈现出来了。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了四类不同的这个联合独创所出版的这样的书籍哈。那最开始为什么起名叫做联合独创？ 联合独创，其实联合呢很简单 啊，联合到一起嘛， 不 是？ 联合就是因为有联合出版社的一笔投资主要是独创。独创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根据我自己一个体验，也就是从一句话里来，就是阅读创造生活。就是我这句话体味比较深，就是读书可以创造生活，而且呢， 读和创两个字，就是你做一家图书公司，其实就是和读书的和创作的打交道。 对对，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是和出版有关系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那我看到每一本书上的书籍上都有“独创”这两个字的这样一个 logo 是吧？ 对对对， 很有自己的特色啊。那这个当时设计成这样的一种风格，我们是如何考虑的？ 对，因为那个现在就是我们来做书，我们的 logo 一开始就放在这个书籍的位置， 嗯， 因为想放在封面上，那是出版社放的位置。 哦， 对，这样的话我们的书也好于辨认。对， 嗯，对，因为摆一排的话， 对，摆一排的，对，它会有气 势。都是独创这两个字， 对 对 对 对，没错。 对， 那么在2021年的下半年啊，以及呢，这个2022年当中，我们在出版的一个计划都有一些什么？能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吗？有什么样的新书可能会面世呢？ 我们下半年，我们还有一套童书， 童书啊， 对，还有一套童书叫这个《大脑侦察团》，然后这个童书也是从韩国引进过来的，讲得非常精彩，讲了一个外星人，就编那个故事，他是给小孩子看的，但是也是给小学生，包括他讲的非常，一群外星人来到地球，然后模仿人类，就发现人类的大脑非常的神奇，然后第一本书呢，他就是讲那个人类的视觉其实会骗自己。然后第二个讲记忆，第三本呢讲个人的情感，其实就是他通过扮演人，然后经历人，然后把人的这些方面，他是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博士来写的故事，来写的这些方面，只是对人脑的一个探索，但是又是用啼笑皆非的这种形式把它表现出来。 这是一套童书。 对，这是一个童书。然后下半年我们就是除了金一南将军之外呢，我们还有徐燕将军，这是我们一条军事线，因为我们把它叫金一南将军、徐燕将军还有乔梁将军。然后乔梁将军的那个超限战非常著名的作品，然后徐燕将军的朝鲜战争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品，就是说这样会我们都会陆续的推出。这是社科方面的， 这是在今年下半年。 对， 今 年下半年，今 年下半年， 对，今年下半年，对， 更远一点呢，比如说明年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有没有这样的规划啊？ 会有，因为一般个图书公司呢，也就是说其实明年出的作品今年至少已经签完了。 对， 因为图书的制作周期太长了，包括特别是一些翻译作品，有时候得一年的周期，比如说我们 甚至会更长。 对，如果翻译的时间长，如果翻译老师然后那个要排队对，就是他会更长。现在一本书的出版周期在6到8个月，然后翻译作品时间会更长。对， 其实6到8个月已经算还挺快的了。 对，还挺快的。对对对。 哎，那么我们期待着还会有更多的作品哈，我们能够看到是吧？那如果有今后有更好的作品啊，在读者面前展现出来的话，我也希望呢，您再次到我们节目当中，欣桐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来介绍，也可以请我们的这个编辑老师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咱们出版这样新书好书是吧？好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联合独创的 CEO 辛海峰，辛总跟大家介绍我们联合独创的故事，以及呢给我们大家推荐了这么多的好书，大家有兴趣的话不妨好好看一看，仔细读一读是吧？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辛总，谢谢， 谢谢，谢谢大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朋友们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碳中和，找金科，金科能源你的零碳伙伴。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院，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6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6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